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缘起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波伽梵住王舍城旧峰山中，与大比丘众5000人聚，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一坐所坐，一半所办，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劫，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难陀独居学地，得预留果，具受善现而为上首，复有500比丘尼众，皆阿罗汉，尊者持欲而为上首，复有无量乌波娑伽、乌波斯伽，皆已见地；复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众，一切皆得诸陀罗尼及三摩地，常居空住，行无相境，无分别愿，横现在前，与诸法性具平等忍，得无碍变，不退神通，言行清高，翘琴废懈，演唱正法，无所希求，应力称机，离诸交框，与身法忍，到究竟去，断诸部位，降伏众魔，灭一切惑，摧诸业障，智慧辩才，善巧具足，以无数劫大事庄严，含笑先言，书言何事，赞颂美妙，辩说无穷，威德尊严，处众无畏，气调娴雅，进去合宜，巧眼如流，多劫无尽，善观诸法，皆同幻视，阳焰梦境，水月响声，亦如空花，景象光影，又等变化及寻相成，知皆无实，唯现似有，心不下列，无畏泰然，一切法门皆能悟入，有情圣解，心行所去，通达无碍，而拔济之，成最上忍，善知实性，摄受大愿，无边佛土，普与十方无数诸佛等持正念，常能现前，为度有情，立誓诸佛，劝请久住转正法轮，灭诸随眠、渐去、缠垢、 游戏无量百千等池，引发无边殊胜善法。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具如是等无量功德，其名曰贤护菩萨、宝性菩萨、导师菩萨、人寿菩萨、星寿菩萨、长寿菩萨、德藏菩萨、上慧菩萨、宝藏菩萨、圣慧菩萨、增长慧菩萨、不虚见菩萨、善发趣菩萨、善勇猛菩萨、常精进菩萨、常嘉恒菩萨、不舍阿菩萨、日藏菩萨、无比慧菩萨、观自在菩萨、得大士菩萨、妙吉祥菩萨、金刚慧菩萨、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慈氏菩萨，如是等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皆法王子，堪绍尊位而为上首。儿时，世尊与狮子座上，自夫尼斯坛，结跏趺坐，端身正院，住对面念，入等持王妙三摩地。诸三摩地皆摄入此三摩地中，是所留故。儿时世尊正知正念，从等持王安详而起，以净天眼观察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举身意悦，从两足下千佛轮像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由他光，从足十指两夫两根四怀两颈两涮两膝两臂两骨腰斜腹背其中心上胸臆得字两乳两腋两肩两脖两肘两臂两腕两手两掌食指象阴意寒颊额头顶两眉两眼两耳两鼻口四牙四十尺眉间豪相一一身份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由他光，此一一光各照三千大千世界，从此辗转遍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其中有情欲思光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举身毛孔皆悉悉意，各出六十百千俱胝那由他光，是一一光各照三千大千世界，从此辗转遍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其中有情欲思光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眼身长光照此三千大千世界，从此辗转 遍照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其中有情欲思光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从其面门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悉意微笑。复从舌相流出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光，其光杂色，从此杂色熠熠光中现宝莲花，其花千叶皆真金色，众宝庄严。如是光花遍三千界，从此辗转周流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诸花台中皆有化佛，结跏趺坐演妙法音，一一法音皆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不起于座，复入狮子游戏等池，现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微动、极动、等极动、涌、极涌、等极涌、震、极震、等极震、激、等激、等极激、吼、极吼、等极吼、爆、极爆、等极爆。又令此界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其地清净，光泽细软，生诸有情利益安乐。十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狱、旁生、鬼界，即于无暇险恶去坑，一切有情皆离苦难，从此舍命得生人中，即六欲天，皆亦速住，欢喜踊跃，同意佛所，以因敬心顶礼佛足，从此辗转周遍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以佛神力六种变动。十彼世界诸恶趣等一切有情皆离苦难，从彼舍命得生人中，即六欲天，皆亦速住，欢喜踊跃，各与本界同意佛所，顶礼佛足。十此三千大千世界即于十方净切沙等世界有情，盲者能视，聋者能听，哑者能言，狂者得念，乱者得定，贫者得富，路者得衣，饥者得食，渴者得饮，病者得除愈，愁者得端严，行残者得具足，根缺者得圆满，迷闷者得醒悟，疲顿者得安适，使诸有情等心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如友如亲，离邪与业命，修正与业命，离十恶业道，修 十善业道，离恶寻思，修善寻思，离非凡行，修正凡行，好静弃慧，乐静舍喧，深意泰然，呼声妙乐。如修行者入第三定，复有盛会，虚而现前，闲坐是思，布施、调伏、安忍、永进、极静、敌观、远离放逸，修行反省，与诸有情慈悲喜舍，不相扰恼，岂不善哉？儿时世尊在狮子座，光明殊特，威德巍巍，隐蔽三千大千世界，并于十方净切沙等诸佛国土、苏弥卢山、轮回山等，及于一切龙神天宫乃至净居，皆悉不现，如秋满月，辉映众星，如夏日轮，光夺诸色，如四大宝，妙高山王，掩蔽诸山，丧其光彩。佛以神力现本色身，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悉独见。十此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数净居诸天，下至欲界四大王众天，及于一切人非人等，皆见如来处狮子座，微光显耀如大金山，欢喜踊跃，叹为曾有，各持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霁月、珠珍及无量种天青莲花、天赤莲花、天白莲花、天香莲花、天黄莲花、天红莲花、天金钱树花及香叶花，并于无量水陆生花，持意佛所，奉散佛上，以佛神力，诸花蔓等旋转上涌，合成花台，亮等三千大千世界，垂天花盖，宝铎、诸幡、骑士分轮，甚可爱乐。十此佛土微妙庄严，犹如西方极乐世界，佛光辉映三千大千物类，虚空皆同金色，十方各等净切河沙诸佛世界亦复如是。十此三千大千佛土以佛神力，一切天人各个见佛，正坐其前，贤位如来独为说法。儿时世尊不起于座，悉意微笑，从其面门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佛土，并于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时此三千大千佛土一切有情寻佛光明，普见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众会围绕，给予一切有情无情品类差别。十彼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寻佛光明，亦见此土释迦牟尼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 众会围绕，给予一切有情无情品类差别。儿时东方净伽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多宝，佛号宝性，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曰普光，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即佛身相，心怀犹豫，前意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宝性佛告普光言：从此西方尽净伽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普光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时宝性佛告普光言：善哉善哉，随汝意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授予普光而毁之曰：如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如我辞曰：宝性如来质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莲花一记世尊而为佛事，汝至彼界应助正知，勿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普光菩萨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右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东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普光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东方尽净伽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多宝，佛号宝性，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一记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东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时普光及诸眷属见此事宜，欢喜踊跃，叹为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仪，退坐一面，于东方界皆已如是。儿时南方尽净伽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离一切忧，佛号无忧德，现为菩萨说 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曰离忧，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意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十无忧得佛告离忧言：从此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离忧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十无忧得佛告离忧言：善哉善哉，随汝意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授予离忧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汝我辞曰：无忧得佛质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莲花以济世尊而为佛事，如至彼界应住正知，勿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离忧菩萨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右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南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离忧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离一切忧，佛号无忧得。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以济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南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时离忧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于南方界皆已如是。而时西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尽极净，佛号宝焰，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曰行慧，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意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十宝焰佛告行慧言：从此东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 彼佛神力故现思瑞。行会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时宝焰佛告行会言：善哉善哉，随汝一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授于行会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汝我辞曰：宝焰如来质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莲花一即世尊而为佛事，如至彼界应住正知，勿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行会菩萨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至那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右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西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行会菩萨千白佛言：世尊，从此西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尽极净，佛号宝焰。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一即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西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时行会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为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于西方界皆已如是。而时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最圣，佛号圣地。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曰圣寿，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遇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圣地佛告圣寿言：从此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圣寿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时圣地佛告圣寿言：善哉善哉，随汝一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授于圣寿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汝我辞曰：圣地如来质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

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又绕奉慈，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东北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离尘勇猛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东北方进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定庄严，佛号定向圣德。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已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以祭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东北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时离尘勇猛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与东北方皆已如是。而时东南方进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妙觉庄严甚可爱乐，佛号莲花圣德。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莲花手，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即佛身相，心怀犹豫，前意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莲花圣德佛告莲花手言：从此西北方进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莲花手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时莲花圣德佛告莲花手言：善哉善哉，随汝意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受莲花手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如我辞曰：莲花圣德如来质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莲花一祭世尊而为佛事。如至彼界，应住正知，勿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莲花手菩萨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又绕奉慈，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东南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莲花手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东南方进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妙觉庄严甚可爱乐，佛号莲花圣德。质问世尊无量： 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一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一即世尊而为佛事。十，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东南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十，莲花手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于东南方，皆已如是。尔时，西南方近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离尘聚，佛号日轮遍照圣德，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日光明，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遇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日轮遍照圣德佛告日光明菩萨言：从此东北方近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日光明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时日轮遍照圣德佛告日光明言：善哉善哉，随汝一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受日光明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汝我辞曰：日轮遍照圣德如来质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一度否？持此莲花一即世尊而为佛事。如至彼界，应住正知，吾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日光明菩萨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右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西南方诸佛世界，依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日光明菩萨千百佛言：世尊，从此西南方近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离尘聚，佛号日轮遍照圣德，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亦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以即世尊而为佛事。十，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西南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十，日光明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 退堕一面，于西南方皆已如是。儿时西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真自在，佛号一宝盖圣。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曰宝圣，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一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十以宝盖圣佛告宝圣言：从此东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将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宝圣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十一宝盖圣佛告宝圣言：善哉善哉，随汝一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授予宝圣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汝我辞曰：以宝盖圣如来质问无量，少病少恼，其具清丽，其力调和，安乐诸佛，世事可忍否？众生已度否？持此莲花一记世尊而为佛事，如至彼界应住正知，勿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宝圣菩萨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又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西北方诸佛世界，亦于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宝圣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西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真自在，佛号一宝盖圣。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以记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西北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时宝圣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于西北方皆已如是。而时下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莲花，佛号莲花德。现为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莲花圣，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意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莲花得佛告莲花圣言：从此上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

及诸大众而自毁伤。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土。喜寿菩萨受花奉翅，与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菩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右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上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喜寿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上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欢喜，佛号喜德。质问世尊无量：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调和，安乐住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以祭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上方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皆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情闻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时喜寿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于上方界皆已如是。而时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众宝充满，诸妙香花遍布其地，宝窗翻盖，处处行列，花树、果树、香树、蔓树、衣树、宝树、诸杂饰树，周遍庄严，甚可爱乐，如众莲花世界普花如来净土。曼殊师利童子善住慧菩萨给予无量大威德菩萨摩诃萨本所居土。卷第401。